和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红九，来自大兴区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候选人。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从事阅读推广工作已经有12年了。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也是2018年我看到的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我是未来，尼古拉·特斯拉传。在这本书当中呢，有这么一段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特斯拉在75岁的时候，其实一直还是在做着研究，做着发明。他曾经说，我已经精疲力尽，但就是停不下来。我的实验是那么重要，那么奇妙，我真舍不得拿时间去吃饭，就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去花了。我的大脑不停地在思索，哪怕躺着也是如此，这会持续到我生命的尽头。特斯拉一生呢，都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他没有特别服务于哪个国家，他关心的是全人类。这也是他为何会撕毁自己的交流电专利，让他成为永久免费资源的原因。特斯拉发明所获得的收益几乎全都用在了各种研究项目上。晚年的特斯拉一贫如洗，负债累累，商业利益至上的资本世界扼杀了特斯拉为人类创新发明的创造力。但是他伟大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引领着世界走向更文明的发展。具有远见特斯拉确信，终有一天人类将有能力从宇宙的力量场中直接摄取能量来维持生命。这位旷世天才一生像火焰一样去燃烧自己，把光和能无偿地送给人类，直到自己烧成灰烬。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埃里克维耶和保琳娜马尔丹，是由梅思凡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和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好爸爸绘本找爸爸。一个小男孩正坐在桌子前吃早餐，他手里拿着面包，面前是一碗汤。他戴着小眼镜，眼睛也圆圆的。他对面的座位空着，那里也有一块面包，一碗汤，还有一张看了一半的报纸。那是爸爸的座位，不过就在今天早上，小男孩不小心把爸爸给弄丢了。小男孩跑到街上，他遇到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嘴巴上面留着一堆胡子。那位先生跟小男孩说： 嘿，正好我在走失爸爸招领处工作，跟我来，说不定可以找到你的爸爸。 那位先生带着小男孩来到了一间办公室，他把大衣脱下来挂在墙边的衣架上。 我们每天都会接收30多个爸爸，他们的损坏程度不太一样，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的孩子当天就会来接他们回家的。 那位先生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放下电话，带着小男孩走进另外一间屋子。他一边走一边说： 不过也有一些爸爸从史前时期就在这里了。 他们路过的这间房子里有两张椅子，上面坐着两个原始人，他们穿着兽皮做的衣服，还拿着两根大木棒，他们正在用骨头玩一种奇怪的游戏。接下来他们走到了另外一间屋子，这儿有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饼干饮料，几个男人正在边吃边哭。 那位先生说：瞧，对于那些爱哭的爸爸，只要把他们带到放着饼干的房间，他们就会立刻感觉好一些。 下一个房间里，穿着条纹衫的爸爸正在室内打乒乓球。再下一个房间里，留着大胡子的爸爸们正嚼着口香糖吹泡泡。那位先生又打开了一扇门，门外面是草地和一片树林，一些爸爸正在这里面做运动，有的散步，有的做体操。 先生说：每年我们都会把一些爸爸放到森林里去，好让他们高兴高兴。 他们走出屋子，来到森林里。这儿有些栅栏，栅栏里面有几条鳄鱼。 爸爸们可不能和那些鳄鱼玩耍，至于其他的事情嘛，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小男孩和先生站在栏杆边看着凶猛的鳄鱼。一个穿着运动衫正在打羽毛球的爸爸从他们身边路过。接着他们从森林里回到了屋子里面，在下一个房间，他们看到了两位长着白头发拄着拐棍很老很老的爸爸，他们正在下国际象棋。 先生说， 那些年纪很大的爸爸通常下象棋，通常都是老小孩们主动要下的。 在看过这么多的爸爸以后，先生问小男孩， 从我在这里工作开始到现在，我见过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爸爸，那么你的爸爸长什么样子呢？ 小男孩抬起脸，瞪大眼睛看着他说， 他长得就是我爸爸的样子啊。 是这样啊，那让我看看，他应该是在这箱子里吗？ 他走到墙角，那儿堆着好多只大箱子。他打开其中的一个箱子，从里面露出一个爸爸的脑袋，他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叉子，好像正在吃东西。 是他吗？ 小男孩看了一眼，这个爸爸看起来长得很凶。 不是。 接下来，先生给小男孩看了更多的爸爸。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爸爸，有穿着超人服装的爸爸，有长着跟阿尼克阿姨一样头发的爸爸，有没有喉结的爸爸，有胡子上满是面包屑的爸爸，有好像刚从浴室里洗完澡出来的爸爸，还有一个叫米歇尔的爸爸，还有好像是刚从高山上下来还裹着大衣的爸爸。那位先生说，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可以领养一个，瞧，这儿有很多爸爸可以选择。 接下来他们又看了能让天空下起倾盆大雨的爸爸，能用两只手把铁棍掰弯的爸爸，还有跳芭蕾舞跳得不错的爸爸。可小男孩却着急地哭了起来， 不对不对，都不对，我要我的爸爸，他认识我的，而且他会开车。 先生弯下腰，温柔地看着小男孩。 哦，这样啊，那我恐怕帮不了你了。 为了让小男孩不再难过，为了让他不要再哭泣，屋子里所有的爸爸都聚集在一起，表演起了节目来。他们一个落下一个，摆起了人形金字塔。他们还玩起了排火车的游戏。小男孩玩得很开心，他甚至跳上了其中一个爸爸的脖子。 哦，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我的爸爸在哪里了。 当他坐在那位爸爸的脖子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 我早上让他假装成衣架了，我得马上回去找他。 那位先生指着房间的另外一头说， 哦，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家，你就穿过这个走廊，在走廊的尽头你会看到一条老狗，老狗旁边有一架梯子，顺着梯子爬上去，那是一条近路，去吧。 爸爸们都站在身后看着小男孩向前奔跑，他按照先生说的走了那条近路。他砰的一下推开一扇小门，发现自己是从客厅的地板底下钻出来的。桌子还在那儿，两碗汤还冒着热气，还有被他啃了一口的面包。而墙角的衣架那里，爸爸正从大衣后面偷偷地露出头来。 爸爸！ 小男孩朝他扑过去，爸爸把小男孩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呢，我的宝贝。 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克拉利索多和梅兰妮·格兰吉拉德，是由梅斯凡翻译的。 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给爸爸讲个故事。 嘿，爸爸，爸爸，快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嘘，小朋友，快叫爸爸来，因为接下来就是给爸爸讲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小朋友讲给爸爸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天晚上，在非常非常安静的热带草原的附近，一只大猩猩非常兴奋地从森林里跳了出来。他到处乱跳乱蹦，他吼着 嘿嘿嘿，吼吼吼！ 他跳过了河马的脑袋，蹦蹦蹦！他到处乱跑， 吼吼吼，嘿嘿嘿！ 他穿梭在长颈鹿的长长的腿中间，噼啪噼啪，噼噼啪啪！他在霍加皮的鼻子底下捣乱。哦，霍加皮可是一种非洲特有的动物，它们长得很神秘，有点像长颈鹿。这只大猩猩真的在胡来，他在霍加皮这儿捣完乱，又爬上树梢去亲吻猎豹。这只大猩猩从树上跳下来，又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森林里。天一亮，动物们就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一个个心情糟透了。河马打着哈欠说： 啊，昨天晚上吵得要命，这猩猩可真是一点顾忌都没有。 长颈鹿生气地说：啊，他简直真是疯了。霍加皮抱怨地说：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猎豹们吃惊地问： 嘿，这家伙到底是不是被哪只苍蝇叮了？怎么变得这么疯疯癫癫的？ 可远处一只飞舞的苍蝇却抗议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在这儿指责比你们小得多的我，还不如直接去问问那只没有教养的黑猩猩。 大家都觉得苍蝇的建议很对，于是动物们一起，河马、长颈鹿、霍加皮、猎豹，哦，还有苍蝇，迈着坚定的脚步向森林里走去。他们看到昨天晚上那只疯疯癫癫到处乱跳的大猩猩正坐在草丛里，他背对着大家，看起来很安静。霍加皮喊道： 喂，你这个家伙，喂，你是不是疯了呀？ 大猩猩转过头，抬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他让大家保持安静。动物们都转到他的正面去，他们这才发现，在大猩猩的怀里抱着一只小猩猩。大猩猩温柔地说： 嘿，我太高兴了，我当爸爸了。 这就是小朋友讲给爸爸的故事。 故事讲完了，嘿，爸爸，你还记得我出生的那一天吗？ 小群姐姐想，也许你也应该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的爸爸来听。对，就在今天晚上。 长耳朵呀， 你别吓我，小俊姐姐。干什么？ 怎么样？我布置的这个餐桌很美丽，很浪漫吧？ 嗯，胡萝卜呢？ 胡萝卜在这个美丽的盘子里。哦，哈哈，你看， 不错。哎， 你怎么光想胡萝卜呀？你没看到吗？我点了蜡烛，放了鲜花。你干嘛把我的蜡烛吹灭了？ 开灯吧。 为什么要开灯啊？ 有灯为什么要点蜡烛呢？ 点蜡烛感觉气氛很浪漫呢。 哦， 感觉 祝你生日快乐 啊！不是只有生日的时候才可以点蜡烛 啊、哦， 我们也可以吃一个烛光晚餐呢、啊。 是这样吗？ 对呀、啊，比如说爸爸妈妈相亲相爱，在他们偶尔要浪漫一下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 他耳朵，咱们现在先不说你的爸爸妈妈，先说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比如说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呀。 哦， 在他们认识的纪念日呀， 一个美妙的周末晚宴， 都可以做一次烛光晚餐。 是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 哦， 安全用火，不要把别的东西点着了。 哦，那所以我们不要点蜡烛了，用手电吧。 不要做鬼脸。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从小就有一些古灵精怪的，特别小大人儿。有一天晚上，姑姑去她家玩，呱呱就把姑姑拉到了房间，又送水，又给姑姑吃零食。然后她问了一句：“ 姑姑，你说句实话，我帅吗？” 听到这儿，姑姑喝的水差点都被吐出来，无奈地笑了笑说：“帅，你是谁呀？当然帅了啊，怎么看都是标准的小帅哥，行了吧？” 那好，既然这样，给你个机会替小帅哥做点事儿。 正在姑姑还诧异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呱呱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数学口算册。呱呱已经是学前班了。有一天，妈妈指着作业本上的木头的木字问呱呱，她竟然无奈地摇摇头说不认识。妈妈指着家里边的板凳又提示呱呱说：“哎，那这样啊，你想想看，咱家这个板凳它是什么做的？”呱呱想了想，马上回答说：“ 哦，板凳是屁股做的。” 呱呱的妈妈最近一有时间就拿着手机看小说。有一天早晨，呱呱对妈妈说：“ 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特别的可怕。” 妈妈听了根本就没当一回事儿，一边看手机一边敷衍地问道：“好，那你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一个大怪兽向咱们扑过来，眼看就要把咱们吃掉了。我就使劲地拉着你喊：快跑啊，快跑啊！结果你拿着手机说：等会儿，先让我看完这段再说。”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国家发改委幼儿园的金秋月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炒鸡蛋。 大拇哥